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他们要按卫生署的指示进入隔离营接受检疫。2月14号的城市论坛和2月15号的早晨早晨暂停一次，港台会继续协助追寻可能属于密切接触者的人士。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3至4级，海有一两阵微雨。有一两阵微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人坦诚啲唔好咩？ 阿 Lorraine， 咁如果面试嘅时候佢问你点解想嚟我哋公司工作，咁你又会点答啊？ 因为你哋公司出嘅人工高啲咯。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咁坦白，会唔会影响仕途呢？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大年初三的二台院线，梗系要找嘉宾嚟讲最新上映的贺岁片啦。 阿涉唔好玩啦，戏院三门边有戏睇啊？ 香港冇，但台湾有啊嘛。我专登揾嚟演员张。 张孝全、张震。 系就系姓张，不过唔系台湾人，而系香港演员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张启乐啊。想知道我一个香港仔点样打入台湾演艺圈，同埋喺台湾拍贺岁片嘅趋势，咁就要留意嚟紧星期日大年初三早上10点至12点嘅二台院线啦。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arbie 林慧。 时间来到星期天早上的6:08，当然今日是2021年的2月14日，除了是牛年的年初三之外，亦都是情人节。看一看室外的气温，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18度，加上相对湿度的88%。要提一提你的就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是现正生效的。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如果有伴侣的你，今天最大的计划可能就是要想想到底为伴侣送上一个怎样的特别的一日呢？会不会打个电话来啊？1872388，不如透过大气电波跟他讲出你的心底话。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首作品都有叶德娴的声音，先来咧送上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幸运是我》，同埋啱啱呢一首，不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一生的赌注》。 伤心胜负。 可以由自己，信自己也能有好开始。就是情或雨一起多好处， 一生做到主， 容易成就你知， 爱只是靠不住， 却渴望情意永处。就是情或雨一起多好处， 一生做到主， 容易成就你知， 爱只是靠不住，却渴望情意。 今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将拜年的活动取消了，如果是的话都可以趁着今朝的机会透过大气电波就是打电话来 1872388， 和无论在香港有或者外地的亲戚都可以讲一声牛年快乐，讲一些恭贺说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年永远永远这样都是行好运，还有事事都可以顺心顺意，那就最好了。1872388，祝贺的说话不是只是我讲的，除了林慧之外你都可以讲啊。打个电话来就可以亲口将这些贺年或者情人节的祝福呢可以讲出来啊。 最懂得遮掩，漆黑的天最似当天，酒精可以幻变。世幻变，温暖的梦会重现。想触摸，想他，想得要死。这夜再没有，没有别离。 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草蜢的《夜了》。1872388，今朝做 Beautiful Sunday 咧，继续有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希望阵间可以同你一起倾下偈啊！ 熟每本是爱规律，好想有智慧，被拒绝都懂了，大无谓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虚势，问网络教主也甚无谓，责备评论为草关系，心思要有势，没为地理想才实际，令我成病例，如明日想实现事太多，现实没快乐，灯拍照也靠照灯庆贺，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懒汗，世界快住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都市像有点杀字，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面对乱转都继续前为替自信心做个守卫，好想跳个掣，任四面八方如末世，难令我停或滞，如平日练习白日梦，那科现实没教学，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冷汗，世界快住光渴望，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都市像有点实质，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又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Yeah， 话你学佢咪几好，冇用个大脑喂细路找数，算数让我最多得个嘈，等我明摆到明系摆布，根本不介意逼出信意，没有位何时来来回回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输多一次，睿智升一次，又会再长一只牙齿。 听过来自 Pixel 的 Bracelets 之后呢，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应该非常之熟悉啦。嗱，有啲嘅广东流行作品咧，乐迷系一听个前奏，就算咧系只系几粒音，已经认得晒成首歌。呢一首应该算系代表作啊。 心出现，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的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最难的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 送上这一首关淑妍《难得有情人》。 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黄君卿 G Race 嘅《尖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未达到要将他定罪的法定门槛。特朗普被指煽动上月发生的国会山庄骚乱，在表决入面，57票有罪，43票无罪，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法定定罪门槛。七名共和党参议员在投票的时候倒戈。表决结果一如外界预料，因为要在参议院将特朗普弹劾定罪，需要全部50名民主党参议员支持，同时要有17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具有一定难度。另外，在较早的时候，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表明自己计划在投票的时候将特朗普定为无罪，他的投票意向被视为党内重要指标。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办公室在他面对的弹劾案在国会参议院表决完之后发表声明。声明形容今次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猎巫行动的另一阶段，对目前身处的时代是令人可悲的注解，因为有一个美国政党开绿灯去污蔑法治，诽谤执法部门，同时歌颂暴民，为骚乱人士开脱。被指煽动上个月国会山庄骚乱的特朗普一直指民主党先是支持暴民和骚乱人士的政党。特朗普在声明中又说，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行动具有历史性、爱国和美丽，而行动只是刚刚开始，他将会在未来月份分享更多事情，并期望一起延续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为所有国民实现令美国强大的目标。回来本港，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四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四处地点分别是慈云山蒲岗村道、嘉喜大厦、荃湾村龙街、龙华楼、尖沙咀、华园大厦、油麻地、上海街286-288号。任何人士在上个月31号至到今个月13号期间，曾经身处任何有关指明地方超过两小时，需要在后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今个月11号至到13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尼基同晓婷咧，其实都嬲得有道理嘅。嗰啲利是钱始终都系佢哋嘅，我哋用咗嚟做其他嘢，好似都系讲唔通嘅。 哎呀，点解由赵丽如声演嘅妈妈计数精会咁内疚呢？ 咁我哋今个星期日大年初三约定你早上8至1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嚟自印尼既聪明又靓女嘅 Lavina。咁佢而家咧就喺香港大学读紧土木工程系嘅博士课程。嗱，咁你都嚟咗香港5年咯噃，好好奇咧，最初你嚟到香港第一样学到嘅系咩啊 ？Hello， nama saya Lavina。Pertama yang saya pelajari di Hong Kong adalah untuk mengucapkan kata Oh, karena menurut saya itu adalah kata yang sangat useful, sangat berguna. Itu bisa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tetapi juga bisa untuk memanggil orang dan sebagainya. Jadi menurut saya itu merupakan hal yang salah satu kata yang paling menarik karena sangat versatile dan sangat berguna untuk hampir semua acara. 原来是唔该呢两个字咧，佢话觉得既方便又好用啊，好多时候都用得着，用嚟多谢人又得，叫人又得，觉得非常有趣啊。嗯，咁你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Saya sangat senang tinggal di Hong Kong karena yang pertama segala sesuatunya sangat mudah dan juga nyaman, terutama apalagi saya senang untuk traveling. Hong Kong sangat convenient dan sangat mudah untuk bisa berpergian ke satu tempat ke tempat lain. Selain itu juga sebagai salah satu pusat finansial dan juga saya rasa entertainment di dunia, Hong Kong memiliki banyak acara-acara menarik yang sebelumnya saya tidak pernah atau jarang datangi di Indonesia. Untuk impression pertama saya, menurut saya semua di sini sangat cepat. I think it's very fast paced, di mana orang kerja sangat cepat, berjalan sangat cepat. Tetapi setelah lama tinggal di sini, saya sangat menikmati di mana bekerja dan juga melakukan segala sesuatu dengan sangat efisien. 佢话第一印象咧，佢觉得所有嘢都好快，大家工作速度好快，行路好快。不过喺度生活耐咗之后咧，佢開始好享受喺度工作啊，因為工作效率非常之高，而且咧佢好中意喺香港嘅生活，因為覺得所有嘢都好簡單啦，好舒服，而且佢好中意去旅行啊嘛，喺香港夠曬方便啦，好容易可以由一個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嗱，咁我知你咧亦都好中意周圍去揾嘢食嘅噃，喺香港有冇話最中意咩餐廳啊？ Sampai saat ini saya lebih menikmati untuk bisa berpergian di kafe-kafe yang berbeda. Kalau dari saran saya, mungkin saya justru suka untuk mencoba berbagai makanan Indonesia. Salah satu makanan Indonesia yang saya rasa sangat mirip dengan apa yang saya ada di rumah, misalkan potato head di Saing Pun. Dan juga restoran kampung yang ada di Cosmic Bay. Menurut saya itu makanan Indonesia yang membuat saya ketika kangen dengan rumah bisa mencicipi makanan Indonesia yang ada. 佢话佢好享受咧去唔同嘅咖啡店，不过佢最中意咧就系尝试唔同嘅印尼食物啊，因为可以揾翻家乡嘅味道。例如系西营盘咧有一间嘅食店嘅手摇马铃薯，哇，非常之有佢家乡嘅味道。而铜锣湾嘅一间印尼餐厅，每次喺嗰度食完咧，亦都令佢特别挂住屋企。嗯，食完好味嘅嘢食咧，绝对系令人精神百倍噶，而再带有家乡嘅味道，就更加有力量啦。希望咧你都可以快啲完成你嘅学业啦，就可以翻去见下屋企人，食下你最中意食嘅家乡食物啦。今集多谢晒 Lavina，Thank you。 Semudah itu mencintaimu, semudah itu aku tersenyum. Dirimu mengalihkan semua dilema, mengalihkan kata mereka. Cerita cinta dua insan, bahagia tak terungkap kata, juga pilu dan marah kita lalui. Ku tak peduli sampai kapan harus ku berjuang. Ku tak peduli apa kata mereka. Aku untuk kamu, kamu untuk aku, tak mau peduli yang lainnya. Semudah itu aku tersenyum, dirimu mengalihkan semua dilema, mengalihkan kata mereka. Cerita cinta dua insan, bahagia tak terungkap kata, juga pilu dan lara kita lalui. Ku tak peduli kapan harus ku berjuang. Ku Cerita cinta dua insan, bahagia tak terungkap kata, juga pilu dan lara kita lalui. Ku tak peduli sampai kapan harus ku berjuang. Ku tak peduli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咧，听一听今朝早接通咗嘅一啲电话先。早晨，吴太。 早晨，听 唔 听到？ 听到啊！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今日情人节快乐。 系啊系啊，大家咁话。 我第二次打嚟嘅啫。 系啊，咁第二次系因为第二次系因为想讲咩咧？ 因为我有两个亲戚系我弟妇嚟嘅。一个大嘅弟妇咧就系、是、今日情人节生日。 哦， 我系双情人节嘅，中国情人节同埋旧西方情人节生日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永远都咁美丽。 系 第二个都系我弟妇， 系 佢个名叫阿 Share， 第一个叫阿 Mila。 吓 ，Mila 呢个第二个弟妇咧都系情人节出世。咁我又祝佢哋都系青春美丽，身体健康啦。咁我有一个同学 Doris 梁凤仪都系情人节出世，咁就多恭祝佢大家都，因为我哋都上一年纪嘅啦，咁我祝佢身体健康，永远都美丽啦。咁我亦补足咧就是、我仔仔两日前佢嘅生日，祝佢真系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境，事业同埋家庭都美满。咁啊，所有今日嘅情人节个个都系家庭和睦啦， 系咯， 大家互相恩爱，唔止系俾情人噶，系父母、兄弟姊妹都可以噶，全世界人都可以，大家系互相沟通。互相 亲 相爱，咁 咧 就会世界和平啦。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咧，所有有爱嘅关系咧，都可以系情人节里边啦。希望可以藉住呢一个机会咧，将平时一啲可能讲唔出口、比较肉麻啲嘅说话咧，就可以讲出嚟咯。 系啊，大家都系互相，即系。真情真心嘅相爱啦，真心嘅关心啦，咁咧系真系大家都好容忍啦，大家互相容忍啦，同埋好多时都会除咗自己嘅睇自己嘅嘢之外，另外一个睇翻人哋嘅角度，睇翻 呢个都好重要，系啊， 最重要一样咯， 即系都要为人哋着想嗬， 系啦，因为每一个人嘅心境都唔同噶嘛，佢就未必知道你嘅嘢，所以最紧要今日就，虽然今日赤好啊。因为有个情人节，所以最好 等翻云， 等翻云，直接唔谂赤口，每人讲今日赤口噶，不我讲嘅就好。今日个个都预咗情人节行头噶啦。 吓，哦， 祝福你啊 ，Bobby， 多谢你啊， 你个女儿快高长大，你都幸福美满， 好啊好啊， 旁边嘅人同埋帮我接听电话，都一样，情人节快乐。 好啊，多谢晒你啊，咁希望你都系啦。 听甜甜蜜蜜啦，大家都甜甜蜜蜜啦。 好啊，我阵间帮你揾下好冇？拜拜，多谢晒你电话吓。其实系噶，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咧，情人节唔单止净系俾情人嘅一个节日嚟嘅。虽然咧打正旗号咧，可能即系都要啲男士去买一花，啲女士可能要准备啲小礼物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又好想讲咧，我今年咧我自己同先生咧两个都系乜嘢都冇准备。 琴日咧，话说同我个同事咧，喺电话度即系有啲通讯嘅时候咧，咁我有个同事就话啦，啊，我买紧礼物俾太太啊，咁，咁我吓，咁点解买礼物嘅？咁，咁佢就话，因为听日情人节咯，咁，咁我先至话，我哋完全都唔记得咗，原来听日系情人节添，即系唔记得咗今日原来情人节。咁所以有时咧，我觉得节日嘅嘢咧就系你可以好珍而重之去庆祝，可以好隆重其事，但亦都可以咧，如果你好开心嘅话咧，其实可能每一日咧都系已经过得咁愉快。咁到底系唔系真系情人节嘅正日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咁不过咧呢一日又好似系适逢住情人节啦，又可以俾一啲有爱侣嘅人咧，就系去表达下你嘅心思，表达下你嘅爱意咧，亦都未尝不可嘅。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郑太。 早晨啊，林。 早晨，点啊？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你身体健康啊！ 啊，多谢。 龙马精神，同埋你女女都系快高长大，身体健康。 多谢。 你同你先生恩恩爱爱。 哇，真系好嘅啫！ 我系第一次打电话嚟，我好开心啊！ 啊，我都恭喜你咧，身壮力健，龙马精神，万事如意。 多谢。 系啊，你点解打电话嚟啊？咁第一次。 我先生是今日正日生日、所以好开心跟他结婚了42年了。咁我仔都41年个仔冇得好紧张。 慢慢讲唔紧要。 个仔都41岁啦。即係都好开心囉，佢哋个个都结晒婚啦。大仔又结咗婚啦，有个孙女啦，咁个细仔又结咗婚啦，係好开心囉。 好安乐我觉得你直情已经。 硬硬 脚等恩享而宣福噶啦， 多谢，即系以前嗰一代都系挨过嘅，所以依家今时今日真系好开心咯。其实应该今时今日嘅后生仔、后生女应该好要知足嘅， 系啊，真系 我哋嗰一代真系系好幸福噶啦。 我都觉得系啊，而家呢一代即系下一代系更幸福添啊！即 系 我再对比翻我自己细个啦，然后睇翻我而家小朋友啦，再听下我妈妈嗰辈同埋我外婆嗰辈，因为我细细个都系听故事带啦，我都觉得。哇！我哋而家越嚟越，因为可能物质上富足咗啦，咁我哋每一个上一代都好想俾自己下一代，甚至乎再下一代更好嘅生活。 系啊， 所以其实哇，真系一代比一代幸福啦。咁但系可能以前挨苦嗰啲故事咧，都系必须要同佢哋讲下，即系啊，人咧，你而家知足啫，但我都要俾个对比你嗱，以前嗰代咧就咁样嘅。 系啊，琴日同我大仔咪咯，即系俾翻啲结婚相啊，嗰啲嘢俾我哋睇，睇翻好开心。我老公系咁睇完又睇，真系好回味。 是啊，梗系啦。 咁啊，讲真都好感恩啦，好感恩，真系好感恩。同埋咧，就希望世界和平啦，个疫情快快走啦。咁仲有好开心喎，个侄女咧就整个蛋糕，就今日就自己亲亲整，即系普通蛋糕啦，就送俾我先生。我先生系唔知嘅，咁今日就会，所以俾个惊喜佢咯。 我好有心思喎，你啲屋企人即系都选择自己亲手去做一件事。 但系佢都。我先生是不浪漫那隻嚟的，是很大头虾那隻嚟的。 但他身边的人很浪漫。 我都属于叫做浪漫的。但我会去做咯。现在叫做生活稳定了，是很开心的。好多多谢先生啦，就照顾个家啦。咁啲仔仔女女，两个仔仔都系好生性咯，系好开心，系安慰啦。同埋我祝远方嗰、那个个亲戚咧，就喺英国度，就希望佢就都好开心啦吓。希望快啲抱孙啦。我唔知佢会唔会听到咧，我就唔知道，我就即想讲埋咯，系啊。 哦，系啊，你可以叫佢听翻嘅，唔紧要嘅，系咯。 多谢你啊，林慧。 喂，唔好客气啊，多谢晒你电话。好啦。同你倾得好开心，拜 拜， 亦都祝各位咧，希望咧听住收音机咧都可以咧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啦。 首咧咁甜蜜嘅作品咧，同时送上俾吴太同埋啱啱嘅郑太，希望你哋咧都可以一家咧都系和和睦睦、幸福快乐。希望亦都适逢住今日啦，除咗系新年之外，亦都系情人节，可以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啦。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好啦，我哋又听下下一个电话先。Amy， 早晨啊！ 早晨，林啊！ 早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家咁话 吓，响收音机嘅听众都全部身体健康，万事胜事。 系啊系啊，最紧要都系咯。 最紧要身体健康，我成日话而家祝人哋咧，就第一件事，我祝人身体健康，我其他都唔讲住。 系啊，以前咧祝福嘅时候咧，即系衰啲讲句咧，就成日都好似觉得好似千篇一律咁嗬。但系而家今年咧，即系身体健康四个字咧，系好由衷嘅，真系。 系啊， 咁点解今朝打电话嚟啊？系咪想拜年定系点先？ 系啊，我同远处嘅亲戚朋友拜年。 嗯， 首先就同响北京嘅阿仔阿姐姐咧，因为佢响北京，如果翻嚟咧就要廿一日，翻去又廿一日。 系啊，系啊。 咁我哋都觉得唔好嘥咗个半月嘅时间咯。咁就啲嗌佢唔好翻嚟，佢自己都决定唔翻嚟过年啦。咁就。咁我话我喺电台度打电话同你拜年，咁佢同佢个，我翻我阿孙同埋我阿新抱都嗌佢冇啦，爸爸咁咯，系咯， 系啊，即系非常时期冇办法啦， 系啊，冇办法真系。 但系远方又有啲方法可以，即系有啲渠道都可以见到面啦，系嘛，系咯，即系运用一下今年嘅好流行嘅一啲新科技， 新科技嘅资讯， 系咯系咯。 咁同埋我响加拿大嘅大姑奶，佢就旧年翻咗去加拿大，因为有啲嘢搞，咁就翻唔到过嚟啦。咁同埋我啲侄女啊，同埋侄仔啊，啲嘢都全部喺加拿大，翻唔到过嚟就系、是。同埋我同樓有個阿太咧，叫汪太咧，佢喺荷蘭嘅，咁佢嘅仔翻咗過嚟，就佢就翻唔到去荷蘭，咁我都同阿汪太同阿我姑奶講，身體健康，佢哋都聽到㗎，佢哋， 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啦，即係無論身處喺邊一個地方，都希望呢個祝福咧都受用啦。 但係呢啲咧比較佢平時。过年咧，佢哋会约埋我咁一齐拜年啊、团拜咁样。咁啊，今年就我哋少咗呢啲啦，因为佢哋去你喺各嘅地方度咁。 系，唔紧要啦，即系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将啲祝福送晒过去啦。 系啊，多谢你哋， 系咯， 你哋大气电波同我啲亲戚同埋朋友一齐拜年， 祝 佢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Amy。咁啊，希望你咧即系事事顺境顺意啦，同埋最紧要都系健健康康。 是大家咁 话。好啦，多谢你，拜拜。 多谢晒，拜拜。 好啦，跟住呢我哋把握时间呢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有嚟自马太喎，早晨马太。 早晨 啦、啊，早晨， 好开心啊！又打到电话俾你， 嗱，我要恭祝你先，嗱，祝你龙马精神啦，心想事成啦，同埋牛年行大运。 多谢晒，多谢。 唔好客气，咁点解今朝打嚟嘅？ 我去年打到俾你嘅，正月今年又打到 啊！哇、哦、呀，都系新年啊！ 去年系正月打俾你就唔系新年，今年就系新年，因为一起身听到你喺度播咁，我想。咁啊，点知唔好彩又俾我博到入， 系咯，咁证明你真系今年行大运咯。 唔系，我祝福我个女，我个女咧，今二月28号咧系生日嘅， 系 咁啊，祝福我外国嗰啲朋友咧身体健康啦，喺加拿大嘅麦丽明啦，喺澳洲嘅钟家靖啦， 吓 嗰啲系咪老朋友嚟嘅？ 系咯，全部都喺外地系嘛。 系啦，咁佢翻唔到嚟香港。 系啊系啊，往年会唔会翻嚟过年噶？你啲老友记？ 佢唔会翻嚟过年，但系每一年都会翻下嚟嘅。而家翻唔到啊嘛。 系咯系咯，我都屋企都有呢啲咁嘅亲戚都系咁样，即系可能本身计划咗，可能想翻嚟香港嘅。咁但系咧疫情就即系全年都冇得翻咯，咁所以咧就都冇办法啦，要等咯。 我哋都通咗话拜年及初一嗰日好开心， 几好咁又即系约定晒喺度，就知道大家嘅近况安好，咁就好安乐咯，系嘛？ 系啦系啦， 系咯，咁我都恭祝你啦，同埋一班老友记得系啦，最紧要身壮力健，年年咧都可以咧 keep 住通讯嘅，拜个年嘅。 我年年都打到电话俾你最开心，我好大年纪噶啦。 系啊，我听唔出你把声会很年轻啫。 哦，今年79岁。 嗯，都好叻啊！咁你就咁啊，继续啦！希望你真系身壮力健年年，我等你打嚟噶。 祝香港嗰啲朋友咧，张明广先生身体健康。 嗯， 年年都咁开心咁快乐。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嗬。 系啦吓。嗰啲系老朋友， 快乐咧，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嘅，所以你话你就算79岁啦，都系咁开朗咧，我都觉得有道理嘅，即系点解会咁咧？我哋都要学下你先得。 咁我仲有好啦，咁我哋下次再打过嚟。 系啊，我哋再倾一下次，时间有限。 次次都系我最嬲尾嗰个。 系咩？哎哟，咁有缘分嘅，原来你霸咗尾位。好啦，多谢你电话，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好冇？ 好啦， 好，拜拜。 多谢晒你啊。 好，唔好客气，拜拜。咁希望咧，今朝早打电话嚟嘅朋友，所有祝福咧都可以咧透过大气电波咧送晒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嗱，而家咧就接近7点钟啦，稍后咧7点钟之后咧，继续 Beautiful Sunday 咧会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二台联播噶。咁所以咧，如果都想继续黐住我哋收音机 Beautiful Sunday 呢个节目咧，7点钟之后，林慧之余咧，仲有另外一位拍档嘅出现嘅。咁啊，阵间我哋一齐再听第二个钟头啊！ 还重拾理智，重寻路向，分手的片段我未回想，如同行活化孤单境界中，让负累再加深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回赠我星火千百种，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天高已经超过了想象，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可不可以共处欣赏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不再拖欠人有未付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贵族一说到再拖欠日久未付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为昨日说到今天要赶上。 四处地点分别是胡志云山蒲岗村道嘉喜大厦、荃湾川龙街龙华楼、尖沙咀华园大厦同埋油麻地上海街286至288号。任何人士喺上个月31号至今个月13号期间，曾经身处任何有关指明地方超过2小时，需要喺后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喺今个月11号至到13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嘅规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周末有情人， 崔杰同祝思芬做个好老公，夫妻和睦，最紧要听老婆话，因为咁样会发达啊！ 我亦都祝阿杰同好快有人听你话，日日笑到跌下巴，恭喜恭喜！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情人节为屋企人唱情歌， 我哋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最赞成， 有请独歌王情深示范。 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 你听到两个好重要嘅外加元素吗？ 系包容同忍耐啊！ 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用我飞天空海阔，前望将来，寒或暖。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麦成晓， 他在前路迷茫的时候，透过展翅青见计划进入飞机维修行业，凭着他的耐性和专注，一丝不苟地完成导师所有任务，现在积极装备自己成为飞机维修员。 想知道麦成晓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二台一齐播出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我识同咧，今日农历年初三，再加埋情人节。 Selamat hari Imlek dan selamat hari Valentine。 Selamat hari Imlek。 Imlek 就系新年啊， 新年。 咁另外一个 Valentine 就系、是情人节啦。诶，咁即系其实前面嗰一节都可以再讲喎。Selamat hari Imlek，Imlek 系啦。但系通常都系 Valentine， 印尼啲人都系话恭喜发财。 哦，系啊，其实都系嘅，即系外语嚟讲咧，通常都跟翻中国嘅传统，就系、是、都系讲翻恭喜发财咁啊，可能用一个比较外语嘅腔口讲啦，恭喜发财咁。而家都引申咗好多啲祝福说话咧，系真系用英文去写去拼音恭喜发财咁样。你见到而家最近咧，而家啲社交平台啦，又或者系啲社交程式啦，都好多嗰啲图贴啊，或者系啲 春都系用翻啲 ABC 写出嚟， 甚至乎我见到好多利是封咧，都系用英文去拼呢一个恭喜发财四个字出嚟咯，即系。多咗好多呢一啲唔同嘅文化咧，可以系用咗呢样嘢啦。我问一下格先生啦，嗱，我知道你而家呢一刻就冇印尼姐姐啦，但系你会唔会即系都秉承住我哋嘅好多一啲嘅传统习惯咧，一样咁样过新年嘅咧？ 都系会有嘅，类似系煮嘢食啊，嗰啲啊煮啲啲好意头啲嘢食啊，或者系买花啊，或者系年廿八嘅时候啊清洁下，类似呢啲都会的 都会嘅。 是 有冇 fusion 啊？即系印尼 style fusion 中国 style 嘅好意头， 好有噶，一定有嘅。嗱，格 Barbie 今日我就拎咗少少啲印尼啲嘢俾你食啦，就系 Guena Star 啦，就 系 Guena Star 系咩嚟？ 上个星期我哋都有讲嘅，系啲菠萝酥啦。 哦， 就少少即系咁，你就可以试啦。同埋我屋企亦都而家有虾片加埋印尼嘅暗冰咯。 暗冰又系咩咧？ 暗冰都系波波脆嗰啲咧，就系、是、如果虾片如果系 嗰度卜啦，即係蝦片嗰類咧，係通常都係有啲蝦啊、魚啊，類似呢啲嘅。但係如果暗冰咧，係全部係純粹咧係 vegetarian 嘅。 哦， 嗯， 咁都有少少似我哋嘅嗰個傳統智慧，就係年初一嘅時候咧要食齋。咁如果你講咧暗冰咧，就可以初一嘅時候食啦。 哦，可以，絕對可以啊。 係啊，嗱，我早兩日咧同屋企人嚟姐姐傾開偈嘅時候咧，就講啦，因為嗱，中國人咧可能傳統嚟講就中意咧。整定多啲唔同嘅嘢食，即係不論係零食定還是小食咧，就係、是、招呼嘅即係嚟拜年嘅親友啦。咁、今年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同我一樣嘅啦，就係、是、將啲拜年活動咧就全部取消曬。咁啊，既唔會出去拜年咧，亦都冇人嚟自己屋企拜年啦。但係今年咧，我又覺得幾反傳統一樣嘢就係、是、咧，其實對比起往年咧，我屋企係多咗自己去整一啲賀年食品。 嗯， 譬如往年咧，我屋企最多最多咧就系炸虾片啊。 往年我记得 ，Barbie 你又话你妈咪系整胡丝， 系啦，整胡虾啦， 胡虾系咪？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系、是、有时会炸虾片啦、 啊。嗯， 虾片都唔系每一年嘅，即系我谂近呢几年都有嘅，但系以前又未必年年嘅。胡蝦啦、蝦片啊，呢兩個都係炸啦，即係同一個道理，你明噶啦，即係用咗啲油嚟炸開嘢咧，就唔爭在啊嘛， 一次過炸埋， 主婦嘅智慧嚟嘅呢個係，即係通常就哦 OK 啦，咁就炸埋啦，咁同埋會整筍蝦嘅。你知唔知咩叫筍蝦啊，先生？就係、是、咧，其實係用腩魚啦，去炆咗啲筍，咁啊再加埋啲肥豬肉或者腩肉啦，咁樣去整咗一個餸菜。咁你知啦，筍啊，咁都係好嘅意思啦。咁所以其實賀年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食呢一道菜嘅。 嗯， 咁啊，呢都係不妨呢幾味啦咁。但今年咧，我又覺得幾奇怪嘅一件事就係咧，我屋企咧又整咗角仔啦。又整咗蛋散啦， 整啊， 自己整喎， 真系自己整。 系啦，但系嗱，适逢今年系冇人嚟屋企拜年噶嘛，但系咧今年自己喺屋企炮制嘅贺年食品咧，系真系咁多年以嚟咧数一数二咁多嘅。糕咧又蒸咗萝卜糕啦、马蹄糕啦、芋头糕啦，全部自己整，争在年糕系未自己整嘅啫。 通常咧系争在唔争在唔争在嗰啲咧唔会一底嘅，系唔争在系两三底啦，唔争在再系啊，每样都会好多嘅咯。 我妈咪一整咧，通常都系会整三四底嘅，即系佢可能觉得咧平衡翻咧搞咁多嘢系咪先？ 系啦，就唔争在就整多啲啦， 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啊，今年都几好，同埋咧就因为可能多。咗同事留意我屋企整嗰啲嘢食咧，咁就多咗带翻嚟一齐食嘅，咁所以就变咗我妈妈又更加有动力，同埋好开心啦，即系去整下呢样，整下嗰样咁。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今年咧，反而喺我自己屋企嚟讲咧，系几有过年气氛嘅。嗱、 嗯， 往日咧我自己可能定义贺年嘅气氛咧，就系、是、出到街多唔多啲装饰啊，或者啲人会唔会着晒啲唐装衫啊咁样啦。但今年咧，我反而觉得系因为嗰种屋企嘅情怀啊，同埋多咗时间同屋企。一起整呢啲贺年食品啦，我就觉得真系好有气氛咯。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听到啲人讲话，今年冇乜气氛啊。其实咧，气氛都可以自制嘅。 嗯，咁 Barbie， 我想问你个雪柜系咪塞到满晒咧？我同埋想问你屋企有几个雪柜啊？ 嗱，我即系好巧妙咁答你咧，就系因为我系唔煮饭噶嘛。咁我同我媽媽係住得好近噶嘛，你知呢一街之隔嘅啫，即係行到頭同行到尾。咁所以我雪櫃咧，就每一年咧去到呢啲時候嗱，通常咧我個雪櫃有乜用咧？過年過節嘅時候咧，將啲糕咧就雪曬嚟我雪櫃嗰度啦。咁又或者咧，之前試過咧去燒嘢食啊打邊爐咧，就將啲食材雪曬嚟我屋企啦，全部都係。同埋咧平時買開嘢咧，通常去完超級市場咧，我媽咪好中意儲夠一個 quota 嘅，即係譬如可能買夠500蚊有折咁。他就会真的买够的东西就雪晒我家的雪柜的，所以我家长期的雪柜都是被征用的，所以我可以答你，如果你这样来计算是有两个雪柜是可以帮手雪这些贺年的糕点的。现在我们的运作流程都非常清晰的，就是当我们要吃的时候就在我家运送过去，然后吃完之后又在我家再添，这样不断都有这个过程的。 我要问这件事呢，因为如果不是真的很难，好像你说蒸每样那些糕就是三底至到四底那些、是因为没有位摆。 是啊， 同埋变做咧，好多时间咧都系咧，系你要买嘢嘅时候，你计翻条数系得唔得啊？摆唔摆到落去？同埋呢排我谂，旧年开始啦，都系香港系兴咗买啲雪藏嗰啲嘢，同埋香港由旧年。 幾年啦，已經開始都係用嗰啲氣炸鍋，亦都係雪藏拎出嚟嘅，所以變做咧香港啲雪櫃而家我覺得係擺到滿滿嘅，長期都係滿嘅。同埋咧， 常滿係件好事嚟㗎， 咁樣。但係就變做真係你開雪櫃嘅時候，你睇邊一個罅咧，可以再擠入去。咁、我屋企嗰啲咧就真係過年都整嘢食，都係整多咗嘅。同埋呢排都盡量真係食翻之前嗰啲嘢啦。但係變做你要去嗰度擺翻喺雪櫃嘅時候，係一個技巧嚟嘅。呢、個技巧咧係我屋企咧得我一個人做得到嘅。 係啊， 係。 你冇教你屋企嘅成員收納之道咩？ 佢哋已經話係我哋唔得。放棄啦，咁呢一樣嘢係你做啦，咁變做咧，我啲 storage 咧，我啲嗰啲盒咧，有啲係我真係要一 set 嗰啲，因為如果一 set 同一款嗰啲咧，你搭嘅時候咧，係會搭翻係容易啲， 有個順口位噶嘛，通常 係啦，就咁啱就會啱啱好，同埋嗰一個罅你都可以係直情一 cm 嗰啲你都可以用翻噶啦， 係啱嘅。 但系咧，而家咁样个时势咧，直情嗰啲盒都唔得用唔到，因为剩太多嘢啦。我就系要转盒变做嗰啲袋啊，就系有得 zip 嗰个袋。直情系用呢啲方法啊，或者系有啲嘢咧，如果系用翻啲石纸海包，都系要用石纸咁样包。你想象中系几有技巧要做呢样嘢？ 但系你多个品种咧，嗱，我屋企都有试过雪柜爆棚嘅情况嘅。但系我哋就会开始除咗要转一个收纳方式咧，可能就要谂下到底嗰啲食材系咪真系全部都要保留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太旧嘅？譬如我屋企咧就有一个习惯，就系大家都好唔想嘥嗰啲餸菜咧，就会留翻咧。譬如今餐食剩嘅留翻咁，跟住你下个礼拜可能喺雪柜度揾翻，但系已经成个礼拜啦咁，咁你可能就要选择去弃置啦。同埋你可能定期都要睇一睇到底呢啲食材系咪真系可以储存咁耐咧？唔系样样嘢都好似陈皮咁可以摆好耐噶嘛？即系唔系好似支酒咁可以摆咁多年噶嘛？所以就真系都要定期咁去检。检查下咯，唔知道上个礼拜有冇大家大扫除嘅时候扫埋个雪柜啊？ 同埋咧，格妈比我话俾你听，如果雪柜咧，你系执到咁闷咁闷，至到乜嘢罅都冇嘅时候咧，系试过一次咧，系雪柜会唔冻噶。 哦，系啊， 系啊，有一次嘅时候咧，我屋企人就话俾我，哎呀，个雪柜咧系直情系。好似平時咁樣嘅，同因為有幾日好彩嗰幾日嘅時候係香港凍嘅時候，咁出邊點解凍過個雪櫃嘅？咁又哇咩事啊咁樣？後屘咧嗱，而家如果有發生呢啲事嘅時候，第一時間你要做咩咧？上網揾答案噶啦，當然。咁就上網揾答案，就話：如果係咁樣咧，第一時間 太多嘢啦， 係啦，你就去嗰啲封位啊，你要去嗰度雪櫃有啲封位嘅，原來，咁你就唔好遮住佢，咁就整鬆佢啲雪櫃嗰啲位，咁變做有啲封位咧，佢就可以吹啲冷風出嚟，咁就去嗰度試下咧，原來 OK 嘅喎，原來真係我執得太多嘢啦，雪櫃， 即係塞實曬嗰啲位置，即係同之前啲人講洗衣機，因為洗得太多嗰啲衣物纖維咧，塞住咗個去水位嘅道理一樣嘅， 差唔多啦，真係咁樣。 OK， 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即係過年嘅時候咧，除咗話清一清個雪櫃咧，可能都要咧小心啲咧，睇下自己食嘢嘅時候咧，會唔會食得太多啊，食得太滯啊，咁都要有個節制啊。今朝我同阿格先生都講緊話，哇呢兩日真係食得太多啦！即係過年嘅嘢，因為一年一次咧，即係好似中秋節月餅嘅道理一樣啦。但係都係要適可而止嘅，即係咧食少少，少吃多滋味。特別係長者啦，或者係如果係上咗年紀嘅人士，或者係有啲心血管疾病嘅人士咧，印尼姐姐都要注意嚇，千祈唔好話僱主話叫你每日煎糕咧，就日日煎咁啊，都要咧適可而止。有時咧都要沖翻杯熱茶俾佢送一送，同埋咧大家都即係。唔係話叫你計住啲卡路里或者計住啲糖分，不過咧，你都的而且確唔可以唔知道咧。一片年糕系等于几多嘅卡路里呢？又或者系如果长者咧，可能真系唔适宜进食咁多嘅时候咧，印尼姐姐都要注意同个雇主讲下，喂，唔好食咁多啦，不如我哋分开嚟食啦，慢慢食咪慢慢都可以丰衣足食咯。 go, baby, stick with me. I promise you have a way of asking me. I ain't no wonder woman, but I am Mr. Woman. I have a wonderful life like no other. M-A-R-I-O, and that's me. You can call me Marion. I can call you baby. 有请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委员会主席出嚟同大家讲几句，啊唔系，系唱几句。 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我和想还我？天涯下那些瑰宝，不过尘封。今不堪也无再追，再碰都再继续犯错，不必要见识不过。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嘅，但阿飘觉得每个人对于时间都有不同嘅量度、不同嘅期望，亦都有世俗加诸嘅压力。时间冇唔放过我哋，系我哋自己冇放过自己啫。 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 作曲阿飘自己，填词有 Oscar， 编曲卡新风 Nick 吹 Edward Chen。今集 Edward Chen 吉新风 Matthew Sim 林奕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奕康《时间的囚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要交俾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一啲重要嘅资讯。 Ini layanan penerjemahan yang disediakan oleh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pusat untuk etnik minoritas yakni CIER, yang juga memberikan layanan lain-lainnya seperti kursus komputer atau program integrasi dan program untuk remaja dan pendatang baru dari berbagai latar belakang etnik yang berbeda. Jadi orang yang sudah di Hong Kong yang tidak bisa berbahasa Chinese atau Inggris boleh mencoba untuk menelpon hotline-nya CIER yang beroperasi setiap hari. Dan juga ada 8 bahasa yang berbeda-beda ya. Salah satunya bahasa Indonesia. Dan hotline untuk bahasa Indonesia adalah 3755-6811.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mendapatkan layanan penerjemahan lewat telepon, boleh telepon hotline yang tadi atau bahkan kirim pesan singkat lewat messaging ke nomor telepon 5634-4587 dan penerjemah yang di sana akan bisa menerjemahkannya lewat pesan dan membalasnya. Jadi kalau ingin layanan penerjemah yang lebih terperinci, boleh bikin janji ketemu kepada mereka dan juga akan dilayani. Jadi ada layanan terjemahan dengan temu muka ya. Jadi CIER ini ada posisinya di Kuntong dan selain ada layanan penerjemahan, dia juga ada ruang bermain untuk mesin untuk mencari kerja komputer untuk data mencari kerja dan lain-lainnya. Jadi boleh bergabung dengan mereka. Jadi ingin boleh juga telepon mereka untuk mendapat informasi di nomor 3106-3104. Ya, jadi bisa menghubungi atau ke websitenya di www.hkcsshire.net。 唔该晒格先生，咁我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听一听一首嘅印尼语作品啦。新闻之后咧，七点半之后咧，会继续系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阵间咧就讲下到底喺印尼姐姐心目中嘅农历新年，同我哋本身嘅传统概念有啲乜嘢唔同咧？阵间一齐分享一下。 But I can transform and be like my every mom. Treat you right every day, cause girl, you're my only one. And when I'm wrong, yeah, you can be my only one. Yeah, protect you, girl, like I'm Donkey Kong. Mama, till I'm gone, check it till the break of dawn. You're the one that I belong to. Just let me love you. He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未达到要将他定罪的法定门槛。特朗普被指煽动上个月发生的国会山庄骚乱，在表决中57票有罪，43票无罪，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法定定罪门槛。七名共和党参议员在投票时候倒戈。表決結果一如外界預料，因為要在參議院將特朗普彈劾定罪，需要全部50名民主黨參議員支持，同時要有17名共和黨參議員倒戈，具有一定難度。另外，在較早時候，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已經表明自己計劃在投票時候將特朗普定為無罪，他的投票取向並視為黨內重要指標。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办公室在他面对弹劾案在国会参议院表决之后发表声明，声明形容今次是在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猎巫行动的另一阶段，对目前身处的时代是令人可悲的注解，因为有一个美国政党开绿灯去污蔑法治，诽谤执法部门，同时歌颂暴民，为骚乱人士开脱。被指煽动上月国会山庄骚乱的特朗普一直指民主党才是支持暴民和骚乱人士的政党。特朗普在声明中又说，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行动具有历史性、爱国和美丽，而行动只是刚刚开始，他将会在未来月份分享更多事情，并期望一起延续这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为所有国民实现令美国强大的目标。日本福岛县对开海域发生地震，气象厅向上修订强度为尼克特制 7.3 级。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晚11:07左右，震源深度约55公里。东京地区亦都有强烈的震感，部分建筑物的门窗剧烈摇晃。福岛县沿岸地区其后亦都录得连串有感的震动。 首相菅义伟话冇发生海啸嘅危险，又指冇收到核电厂出现异常嘅报告。气象厅话未来一星期可能再有地震，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官员话受到地震影响嘅区域发生房屋倒冧或者山泥倾泻嘅机会增加，建议民众注意地震同埋降雨情况。又话相信今次地震系2011年重创日本东北部嘅311大地震嘅余震。英超利物浦在先开纪录之下，尾段连失三球，作客被李斯特城3-1反胜。红军由沙拿先开纪录，但之后噩梦开始，在78分钟麦迪神主射罚球入网。球证原本只有球员越位在先，但翻睇 VAR 之后判入球有效，李斯特城追平。3分钟之后，利物浦门将艾利神出形失误，造就华迪射入空门。哈维班尼斯在85分钟埋斋，李斯特城反胜利物浦3-1。另一场英超大战，曼城作客三球击败热刺，中场跟杜简攻入两球。其余赛事，班尼作客同样比数击败水晶宫，白里顿主场同阿士东维拉互无纪录。曼城赛后23战53分继续排榜首，多打一场的李斯特城46分升上第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日本牛年过肥年，同一日亦可以把握机会向所爱嘅人表达爱意。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发源号，初三赤口，双眼唔好口之，2月14，情人节音乐特点。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二台通识60秒， 考古学家最近在印尼发现一幅至今最古老的洞穴动物画，相信在45,500年前绘制。 呢幅画长136厘米，宽54厘米。画的是一只成年的苏拉威西野猪。 苏拉威西野猪原产于印尼苏拉威西岛，身长可以有80-130公分，体重大约40-70公斤。鼻上边有一个浅色环纹，皮毛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红色或者黄色。 苏拉威西野猪年幼的时候，腹部会较深色，大大下就会慢慢变成白色。另外，他们的面部有三对凸起的疣，而雄性会比雌性的明显得多。 苏拉威西野猪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植物为粮食，但是都会食昆虫、鼠类、鸟类，甚至是腐肉。 近年苏拉威西野猪的族群数量因为栖息地被破坏、过度捕猎，甚至在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都有非法盗猎发生等等原因而大幅下降，所以他们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手 值创意官。 系咯，我记得阿副总经理就系话钱系搵唔晒嘅，有机会为香港观众去服务，咁系咪要把握呢个时机咧？ 你冇得介意嘅，日日陪住我，但系咧又可以即系买嘢俾我。 大年初三，暖爸暖妈情人节，佢哋系黄祖蓝同李阿南。 你喺个睡房度，我入一入厨房，我都挂住你嘅。有糖尿病嘅回避啊！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好中意咧，头先嗰个宣传声带咧，话糖尿病人士要注意，应该真系甜到漏嘅一个访问啊！咁啊，阵间可以听一听嘅，即系旧日的足迹，我都系呢个 fans 嚟啊，格先生，我都介绍你听下。 哦，好，我听完我同你讲。 哦，好啊，好啊，好啊，可以介绍俾印尼姐姐添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咧今日嘅天气啦，因为咧好多印尼姐姐咧今日虽然系年初三，嗱，我相信咧有部分咧就会雇主叫佢可能未必会放假啦，可能就喺屋企帮下手啦，因为过年咧，通常印尼姐姐咧都会有多咗收入嘅，就喺、是、利是方面啦。如果真系咧有人嚟拜年嘅时候咧，就会有收入啦。咁但系咧，可能今年咧就真系减少咗好多啦。你自己屋企有冇继续 keep 住啲拜年嘅聚会啊，格先生？ 我就真係 cut 曬嘅，我淨係拜年咧就係、是、用翻 video call 咁樣，咁、 哦、 就變做 video call 嘅時候咧，而家哇好先進啊嚇！如果係用翻某嗰啲 apps 咧，就電話嗰啲啦，我哋裝咗嗰啲咧，就話得8个 party 啫，可以咁样、哦、8个唔同嘅，但系真系好辛苦嘅，因为好细个架 嗱，咁不过咧，我相信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相对地今日咧继续出去放假嘅印尼姐姐咧都依然多嘅。咁、所以咧，你考虑下到底你今日会唔会喺啲户外嗰度进行一啲活动啊，或者拣一个适当又冇乜人嘅地点咧？咁天气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啦吓。嗱，今日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噶，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咧，风势就较大啦，早上清凉。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系86%，加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噶。 Sekarang 8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6% d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cerah dan juga tidak terlalu dingin,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hangat,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5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kering dan juga agak berangin ya. Dan ke depan 1-2 hari juga tetap cerah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tetap juga masih hangat.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sampai ke belakangnya angin akan agak besar, tapi tetap pagi hari juga masih merasa agak dingin lah. 嗱，印尼姐姐咧真系要乖啦，同埋所有工人姐姐都系啦。虽然咧而家咧都咁喜庆啊，过紧呢一个嘅情人节同埋呢一个嘅新年啊，但系今日咧，我觉得个限聚令咧就啱啱好啦，因为情人节通常都系一双一对噶嘛，系咪？ 要做第三个都唔得， 系啦，冇啦，只系两个啫， 胆系咪啊？ 系啦，呢个节日咧非常之好咧，去提醒翻大家吓，限聚令咧而家都依然系两个人啫。好啦，格先生问你一个好简单嘅数学题。即系如果你今日系格格，你系印尼姐姐啦，要约一个朋友出去嘅时候，咁你只可以约几多个啊？ 唔可以约两个，一定净系约 一个系啦，咁啊，适逢呢个双双对对嘅日子啦，系咪先？你都见到街上面可能都系一双一对嘅时候咧，你自己都系啦，约一个朋友就好啦。同埋，我哋可唔可以去拣一啲好多人嘅热闹地方去趁热闹啊？ 咁就唔好啦，见到啲咁嘅人， 冇错啦。所以就即系，如果比著系我咧，我就宁愿同雇主讲。我可唔可以留喺屋企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屋企嘅姐姐真系咁样讲，因为佢已经系谂唔到有啲咩地方好去啦。咁再加埋咧，要提醒大家，香港咧喺新年里边咧，虽然都依然有好多嘅服务性行业咧系营业嘅，即系譬如你见而家啲商场啦，我记得以前咧真系可能年初一、年初二咧就唔系好开门噶嘛，好多铺头都拉晒闸咁样咯。今年咧，我都見到多，特別係啲服飾嘅鋪頭啦，啲電子產品電器鋪啦，又或者係啲時裝店啦、化妝品專櫃啦，其實琴日同前日咧都依然係有開業嘅，咁但係咧可能嗰個營業時間咧就同往日有少少唔同咁，咁都覺得可能今年都想把握多啲機會啦，睇下會唔會有啲商機咧，會唔會有人可能即係投咗利是之後咧出去消費一下咧？咁都希望即係百業興旺啦，都絕對絕對希望呢一個熱鬧嘅景象可以翻嚟嘅。不過熱鬧還熱鬧，就真係唔好逼啦。我都好怕逼嘅，其實嚇。 所以就兩個兩個一齊行嘅時候，喺街都唔會去嗰度撞到隔離嗰個啦。 係啊， 係嘛，都係。 我自己好小心啊！我而家真係同前面嘅人咧保持距離嘅。 咁我同埋啲價格啊，香港嗰啲做嘢嗰啲價格咧，亦都係如果我覺得係啲農曆新年咧。你叫佢喺屋企唔出去，或者係幫手做嘢咧，係都樂意啲嘅。我覺得，因為都係係講真係 Chinese New Year 啊嘛，係唔係自己個 New Year。咁變做係我自己今次唔放假住都 OK 嘅、 哦， 下次 因為咁樣諗啊， 梗係啦，阿 Barbie。 哦，呢、這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諗法。 O K 喎，咁我下次嘅時候，如果譬如齋戒月嘅時候，你俾我放翻啦，咁、哦、我好啲咯。應該係先係我嘅我要慶祝噶嘛、嗯，類似呢啲咧。如果係印尼姐姐咁啱咁巧係要咁樣嘅。咁啊，個你放假嘅時候我唔放，我放假嘅時候你俾我放咁樣，咁樣。 不過呢個都係協調啦，即係睇下會唔會同僱主商量一下，到底啲假期點樣安排啦。嗱，頭先新聞之前咧就講到話咧，我哋想講下，到底印尼人對於我哋農曆新年嘅一啲諗法咯。其實阿格先生，如果你唔提出呢一樣嘢咧，我都冇察覺佢哋可能會將我哋嘅新年咧。误以为是跟宗教挂钩。 是的，因为不是说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实在很多是印尼和有些是香港做事的那些都有这个误会的。他们觉得是这个农历新年不是一个是全部 Chinese 或者是 Chinese calendar， 是看月历是吗、那些过年即是好像平时1月1号那些过年都是实在是你转了新的 calendar 新的一年嘛。他不会觉得是这样。他觉得呢，因为我觉得是印尼嗰度咧，通常都係佢哋以為啲華人啦，係印尼住嗰啲咧，係都係多數係佛教啦，佢覺得。同埋如果過年咧，就係要拜神啊，又要去廟啦。咁佢就去嗰度掛鈎咗， 即係覺得呢個習俗係慶祝新年嘅習俗啦。 係佢覺得係唔係新年啦？呢一個係變咗 係宗教習俗， 宗教嗰啲。咁變咗咧，自己就覺得係，呢個係宗教嗰啲嚟嘅喎，同我嗰啲冇關係嘅喎。 即係驚住有啲抵觸咁樣啦。 係可能係同我嗰啲宗教嗰啲，我會唔會係違反咗啲嘢咧？如果係我祝賀你呢啲。所以咧，我覺得有啲香港做嘢嗰啲印尼姐姐有時都會少少有呢個諗法嘅， 即係可能有啲避忌啊，即係工作上面有啲避忌， 同埋有平時印尼嗰度都會覺得係，會唔會係呢啲都係religious 嗰啲，好似譬如話聖誕啊咁樣，但係實在講真，佢唔係嘅，呢個係真係係一個。唔係 religious festival 啦，咁起碼你清楚係點樣咯。 但格先生，我首先咧即係尋根究底之前咧問一下先，其實印尼姐姐對於農曆嘅概念咧有幾深咧？即係知唔知乜嘢係農曆咧？ 深。但係實在如果係話係爪哇人，即係我哋格格嗰啲印尼人係爪哇島嚟嗰啲咧，爪哇人自己都有自己嗰啲日曆嘅喎。佢哋都應該都。 對日曆嗰啲唔係淨係跟翻啲平時嗰啲一月二月 January February 嗰啲，佢哋自己都有日曆，所以嗰咁樣去解釋分分鐘佢會清楚啲咯。 嗱，我記得咧，格先生之前提過咧，印尼都有一啲特別嘅計算月曆或者年曆嘅方法，就係睇個月亮噶嘛。 嗯， 即係可能一年咧本身都未知今年咧邊一日先至係叫做初一啦，即係我咁講啦，一年嘅第一日啦，就要去到咁上下，睇下個月亮咧嘅位置啊，或者係嗰個懸掛時間啦，或者佢嘅形狀啦，各樣嘢咧，先至斷定到几时几月几日咧，就系今年嘅第一日啦。咁即系咁样睇嘅，咁会唔会其实系因为佢哋本身对于嗰个农历嘅了解，或者对于个年历嘅了解咧，同我哋本身都好唔一样，因为我哋系 mark 晒噶嘛，边年边月边日就一早定晒噶嘛，就唔会话今年先知道今边一日先至系初一咁样噶嘛。 可能啦，同埋可能了解唔够深咧，就系睇翻好表面嗰啲咧，边就有误解咯。 咁可以由教佢哋农历呢一样嘢开始去解释咯，因 为 白纸黑字嚟噶嘛，印晒个日历度。 同埋咧，实在讲真系好玩噶。你嚟到香港，你知道咁多唔同啲习俗，你喺嗰度了解多啲咧，你就会知道，咦，原来系咁样。同埋咧，变做咧，我系有好多唔同啲人啦。我有啲朋友咧，系真系系喺印尼做嘢，亦都系派去另外国家做嘢咧。我先知道咧，今年咧，原来韩国啊，佢都有呢一個韓國 Korean New Year 係一模一樣同我哋一樣噶嘛，咁佢咧就係好開心，好融入呢樣嘢，同埋菲律賓就係 fusion 翻啦，因為佢係香港做過嘢嘅， 跌 翻去印尼又再去韓國做嘢，而家咧佢就係問翻我哋你哋香港嗰啲咧吉利啲食品係乜嘢啊？佢跟翻足噶格巴比，佢會影翻俾我哋，年三十晚我會準備呢啲，然後初一嘅時候我要食呢啲，咁韓國啲人都係食嗰啲，但係你如果話係擺幾個金是 OK 的话，他都会的，摆啲吉喺度， 吉仔 咧，佢吉仔咧，佢都会摆，佢好开心噶。 不过咧，我想问咧，格先生，反而我最关注一样嘢就系，咁头先我哋讲到印尼姐姐可能对于农历新年，因为惊住同宗教挂钩咧，就有啲避忌啦，惊同自己本身伊斯兰教有冲突啦。咁请问利是斗唔斗咧？ 就系呢样嘢啦。你通常人哋唔会同钱斗气噶嘛？ 吓得唔得噶？得唔得咧？真系自己谂谂先。不过咧，而家知道咗，原来同宗教冇挂钩嘅， 就好啲啦， 系啦， 安心啲啦，系嘛？ Hanya dengan sepatah kata Kau buatku larut dalam cinta Buat hati menutup mata Hingga tak melihat kau buaya Buatku mudah percaya Walau ternyata berbahaya Tersadar aku kini Tak mau ku dibodohi begini Jelas sudah diriku kau dekati Namun bukan cinta yang ingin kau miliki transform and be like my every mom. Treat you right every day, cause girl, you're my only one. And when I'm wrong, yeah, you can be my Obi-Wan. Yeah, protect you, girl, like I'm Donkey Kong. Climb until I'm gone, check it till the break of dawn. You're the one that I belong to. Let me love you. Hey. 原来农历新年的时候咧，都好啱听呢只歌啊！撞硬，点解话格先生 唔好？ 唔好咁啊！呢只歌真系，梗系唔好要啲唔好嘅嘢啦，系咪先？即系将啲唔好嘅嘢全部掉走晒，同佢讲一句撞硬。撞硬干枯阿 古拉基，印尼植物知多啲。 肉豆蔻系一种原产于印尼班达群岛嘅香料，从中世纪至十七世纪。肉豆蔻被视为顶级奢华的香料，不单止能够为食物防腐和调味，更加被视为能医百病的灵药，价值连城。肉豆蔻果实可以制成两种常见的香料，豆蔻核仁和肉豆蔻皮。时至今日，印尼很多菜式之中都会用到肉豆蔻作为调味。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格先生，我知道咧，农历新年咧喺我哋传统嚟讲咧，都有去旧迎新嘅意思啦。咁到底咧，即系如果你要去更换屋企嘅一啲电热水装置又或者系电器嘅时候，有啲乜嘢安全须知咧，都要提下我哋。 嗯，一定咧要见到有一个标号。 嗯。 ada satu mereknya, ada satu jobnya, yang berarti ada tulisan GU。 GU, GU. Jadi ini semua ya perangkat barang-barang yang ada unsur gasnya di Hong Kong, termasuk ya pemanas air, yang untuk keringin baju, semua yang silinder-silinder gas, semua yang sudah harus disetujui oleh pihak otoritas gas. Dan semua model yang sudah disetujui untuk digunakan di Hong Kong itu harus ada tulisan GU di tempat yang gampang dilihat untuk diidentifikasi. Dan untuk keamanan, orang yang memakai perangkat gas ini juga harus mengatur supaya bisa diperiksa setiap 18 bulan oleh kontraktor atau yang supply company-nya ya, perusahaan yang memberikan gas, supaya melihat semuanya itu apakah masih baik-baik saja. Kalau ada yang tidak beres, bisa di follow up. Jadi kalau seandainya zaman dulu memang sebelum ada undang-undang mengenai tulisan GU yang ada di barang-barang gas, itu barang-barang perangkatnya sudah waktunya untuk diganti. Jadi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silakan hubungi websitenya IMSD di www.imsd.gov.hk. 嗯，冇错啦。咁啊，有关电器安全嘅须知咧，就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www.emsd.gov.hk 咧，就系去睇一睇啲详情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疫情相关嘅资讯咧，要提一提大家。 Jadi di tempat di waktu-waktu yang tempatnya juga ada banyak keramaian contohnya di hari raya Imlek ini, kita juga tetap harus ingat ya, kalau seandainya virus ini belum berlalu, walaupun kita ingin dia berlalu, jadi tetap kita harus jaga jarak sosial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kita juga hindari keramaian dan kontak fisiknya itu kita jangan minimalisir ya, dan tidak disarankan bepergian di tempat-tempat yang terlalu banyak orang, dan kalau kitanya keluar pakai masker terutama di tempat yang ramai dan transportasi umum, tutup mulut dan hidung kalau misalnya kita bersin dan batuk, dan kalau masker kita itu juga kita buang dengan benar, dan cuci tangan sering-sering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pakai cairan pembersih tangan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Di rumah juga kita bersihkan dengan baik,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ini penting, dan juga siram pipa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tar sekali seminggu.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fasan, pakai masker, jangan keluar bekerja,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了，都是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再一次提一提你，记住现在有二人限聚令，所以只能够如果你姐姐出街，约到一个朋友就好了。今天就适逢是农历年，也是情人节，祝大家可以甜甜蜜蜜、开开心心，也希望可以百毒不侵，疫情快啲走咧，咁啊最好啦，都系大家嘅愿望啦。 Dan juga selamat hari Imlek buat yang merayakan, dan juga selamat hari Valentine buat para pasangan-pasangan yang merayakannya ya. Dan juga kita semoga selalu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Mau c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 Dan juga sehat dan juga cut ya ping on lah.